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 爱照起工。